你好，我是蔡能。上一节我讲了一些底层知识和编程语言，搭好了底子。接下来你需要掌握一些游戏的常规原理和机制。这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学习书单，关于游戏原理和机制有三本书推荐给你。第一本是《游戏机制》，这是一本策划和程序员都可以看的书。在游戏设计中，游戏机制的设计决定着游戏中的呈现效果，直接影响玩家体验。而这本书就是教你如何打造出挑战丰富、乐趣十足、平衡良好的可玩性的游戏机制。它结合了很多实用案例，从不同角度介绍和阐述了游戏的机制，介绍了用于构建和模拟游戏机制的工具。第二本是游戏设计的100个原理，做游戏开发的人基本上自己都是非常喜欢游戏的，肯定玩过不少游戏，但是估计你对游戏设计背后的原理性的东西了解的不会很多。这本书就是讲很多原理性的东西，让你从更专业的角度来看你以前玩过的游戏。毕竟游戏设计其实更像是一门哲学。第三本是 Windows 游戏编程大师技巧，这是一本经典书籍，属于游戏开发启蒙教材。它涉及了开发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开发技巧这些问题，有一点点汇编 C 加加语言基础，看这些就不会觉得特别难了。接下来，关于 2D 编程，你可以看 CocoS 2D 游戏开发技术精解，这是一本让你一下子就能学习 2D 引擎且直接上手的书籍，几乎是学习 2D 游戏必备。Unity 4.x 2D 游戏开发基础教程是一本利用 Unity 编写 2D 游戏的教程书籍，还有一本非常难买到的书 2D Graphics Programming for Games， 目前只有英文版，如果你能找到电子书也可以阅读一下。毕竟 3D 游戏大行其道，但是它和 2D 游戏的路数又非常不一样，加上很多人上来就想做 3D 游戏，那关于 3D 开发这几本书必看不可，分别是 3D 游戏编程大师技巧、 Unity 3.x 游戏开发实例、 3D 游戏开发大全。第一本书可以让你很轻松就了解 3D 游戏的编程基础知识，第二、第三本书都是属于利用引擎来编写实例的，你可以在这些例子中获取更多的实战经验。 3D 游戏开发大全以 Touch 引擎来作为切入点，让你看到更多技术，比如游戏建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玩家控制技术等等游戏开发细节。看完这三本书，你就会对 3D 游戏编程有一个本质的了解。作为 3D 游戏开发，还要知道 3D 模型、贴图、骨骼等一些 3D 美术知识，从基础开始学习的话，我推荐 DirectX 9.0 3D 游戏开发编程基础。这本书介绍了一些必备的教学工具，涵盖了 Direct 3D 中几乎所有基本运算，以及如何使用 Direct 3D 来实现 3D 游戏。原生游戏客户端开发的学习重点在编程语言上，所以其实你学了什么编程语言，几乎可以决定你会从事什么样的开发工作。而网页游戏相对来说就简单的多，想要学习网页游戏制作，其实就是学习 CSS3、HTML5 以及 JavaScript 的知识，这方面的学习资料非常之多，网上一搜就能出来一大堆。其实你只要把每个方面专心学完一本书，把基础知识和核心知识搞懂，结合一些项目实战，有针对性的去练习就可以了，入门还是非常容易的。看些大家都推荐的经典书籍作为入门已经可以了。最初你需要学习最基础的 HTML 语言语法，可以看看响应式 Web 设计、 HTML5 程序设计这两本书。JavaScript 语言精粹也是必读的书籍， JavaScript 语言的书籍非常非常多，这本书的内容就像它的书名精粹，从语法、函数、对象、数组、正则等等特性来介绍 JavaScript 语言的精髓，让你能真正掌握并高效使用 JavaScript 的，非常推荐。到这里，按照原生游戏开发和网页游戏开发的分类，我们的游戏学习路径和书籍介绍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在这里再向你介绍两本与游戏无关却与编程有关的书籍，设计模式、代码大全。这两本书能让你编写代码的水平提升一个层次，提高编程水平是让自己的职业化道路越走越好的一个唯一途径。事实上没有捷径，勤学苦练，多看多写才是根本。游戏开发的基础是编程基础，有了扎实的底子，往后走提升的才会比较快。100多年前，福楼拜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谁要能熟读5-6本书就可成为大学问家了。所以我列的这些书你能读完最好，但我知道对大多数来说肯定是读不完了。不过其实也没必要全部都读完，你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去做个筛选，有针对有选择的去学习。如果你想从事 H5 游戏开发的，你可以着重学习 HTML 和 CSS， 如果想学习服务器端开发的话，可以着重学习 Socket 开发和 TCP/IP 相关的书籍。如果想学习客户端知识，比如 3D 客户端的话，可以注重学习 Unity 或者虚幻引擎为载体的书籍。